在微笑，话都想好了才说你还想要听我的玩笑，怎么能忘掉、哦、没有你在我怀抱，一整夜都睡不着睡不着，出了门好像丢了魂，找下个温存、yeah、想念是碎的，想念是累积的，想念是唯一的，而你呢，房间的颜色，窗前的小摆设，渐渐不在意了，消失了，没有了甜言蜜语的情话，留下了寂寞要对谁表达，只好走出了门好像丢了魂，找下个温存。

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 深情相拥，时间

对唱也像是男女的对话，有我们思想的碰撞，有我们情感的碰撞，彼此在声音中也更了解对方。这时段我们听到了很多的对唱情歌，尾声我们再来听一首周杰伦的对唱歌曲。感谢各位收听第30段的 NZNY， 稍后是坚挺真爱时段，我们又将听到什么呢？留一点悬念吧，一会儿第40段见。 心中夹带淹没浅浅的无奈， 你用唇语说你要离开， 心不在， 把难过无声般留下来，汹涌潮水

而当年和我们一起从男左女右的开播阶段一起度过很多夜晚的朋友会知道，那个时候夜间的250阵营里有唐珊珊，有多毛黎斯，有梁经理，还有他的很多小伙伴们，他一个人的分饰多角，带来这样属于男左女右特色的冷笑话。不过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如今再听呢，就好像是压箱底儿的一件大衣，虽然不常穿，但是也不舍得送人，就放在那里当做了成长的一种纪念。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就到这里了，下周一二三还是处于休假期间，也将会继续选择录播的方式，也希望大家在忙碌了大半年之后也给自己放放假。好了，今天晚上节目先到这里了，稍后是北京乐广播为您奉送的光阴的故事，晚安。 虚度时光，漫天的星。